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1章三兄弟的传说第66集。 赫敏张嘴刚想应答，但又把嘴闭上了，看上去困惑无比。他、哈利和罗恩互相看了一眼，哈利知道他们都在想同一件事。就是这么巧，有一件完全符合谢诺菲留斯描述的隐形衣，此刻正在房间里，就在他们身边。 正是这样， 谢诺菲留斯说，好像他已经在辩论中击败了他们三个。 你们都没有见过那样的东西，拥有者将会无比的富有，难道不是吗？哎， 他再次瞥了一眼窗外，天空染上了一抹最淡的粉红色。 那好吧， 赫敏说道，显得有点慌乱。 就算隐形衣是存在的，那石头呢，洛夫古德先生？那个您称为复活石的东西呢？ 怎么了？ 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 那你证明它不是呀。 谢诺菲留斯说。赫敏看起来愤愤不平。 可这，对不起，可这完全是荒唐的。我怎么可能证明它不存在呢？你要我去找到世界上所有的石子，统统测试一遍。我想您可以宣称任何东西都是真的，如果相信某个东西存在的基础只是没人能证明它不存在。 是的，可以， 谢诺菲留斯说。 我很高兴看到你有点开窍了。 那么老魔杖， 哈利在赫敏反驳之前赶快说， 您认为那也是存在的吗？ 哦，那个就有无数的证据了， 谢诺菲留斯说。 老魔杖是最容易追溯的圣器，因为它传承的方式比较特殊。 是怎么回事呢？ 哈利问。 是这样，只有从前一任主人手上缴获这个魔杖，才能成为它真正的主人， 谢诺菲留斯说。 你们一定听说过恶怪埃格伯特屠杀恶人莫瑞克后获得魔杖的事吧？也听说过哥德洛特在儿子赫瑞沃德拿走魔杖后死在了自家地窖里吧？还听说过恐怖的洛西亚斯杀死巴拿巴斯德弗里尔抢走了魔杖吧？老魔杖的血腥踪迹溅满了整部魔法师。 哈利瞥了赫敏一眼，他朝谢诺菲留斯皱着眉头，但没有反驳。 那么您认为老魔杖如今在哪儿呢？ 罗恩问。 哎，谁知道啊， 谢诺菲留斯说，眼睛盯着窗外。 谁知道老魔杖藏在哪儿呢？线索到阿库斯和利维亚斯那里就模糊了，谁说得清他们哪个真正的击败了洛西亚斯，又是哪个拿走了魔杖呢？谁说得清又是什么人打败了他们俩呢？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呀。 一阵沉默，最终赫敏生硬地问道， 洛夫古德先生，佩弗利尔家族同死亡圣器有什么关系吗？ 谢诺菲留斯似乎大吃一惊，此时哈利的记忆深处动了一下，但他没能抓住。佩弗利尔，他听说过这个名字。 原来你一直在误导我，姑娘， 谢诺菲留斯说，坐得端正多了，两眼瞪着赫敏。 我以为你们对于探求圣器还很陌生呢。我们大部分探求者都相信佩弗利尔家族与圣器大有关系，大有关系。佩弗利尔家族是谁？ 罗恩问。 在哥德里克山谷有那个标志的墓碑上的名字， 赫敏说，仍望着谢诺菲留斯。 伊格诺图斯佩弗利尔。 完全正确， 谢诺菲留斯说，学究气地扬了扬食指。 伊格诺图斯墓碑上死亡圣器的标志是有力的证据。 证明什么？ 罗恩问。 哎，故事里的三兄弟实际上就是佩弗利尔三兄弟， 安提俄克、卡德摩斯、伊格诺图斯，他们就是圣器的最初拥有者。 谢诺菲留斯再次瞥了一眼窗外后站了起来，拿起托盘朝螺旋形楼梯走了过去。 你们留下来吃晚餐吧， 他喊道，又一次消失在楼梯下面。 每个人都问我们要淡水彩球鱼汤的菜谱， 可能是为了那给圣芒格医院中毒客看的， 罗恩小声地说。等到能听见谢诺菲留斯在楼下厨房里走动后，哈利才开始说话。 你怎么想？ 他问赫敏。 哦，哈利， 赫敏倦怠地说， 绝对是一堆胡言乱语，不可能是那个标志的真正含义，这肯定只是他的胡诌而已，真是浪费时间。 看来这果然就是带给我们弯角憨兽的那个人， 罗恩说。 你也不信？ 哈利问他。 那个故事只是讲来教育小孩子的玩意儿，不是吗？别惹麻烦，别跟人打架，别乱碰不该碰的东西，埋头干你自己的事就好了。细想起来， 罗恩添了一句， 可能这个故事也说明为什么接骨木魔杖通常被认为不吉利。你说什么？那些迷信的说法之一，不是吗？五月生的女巫嫁麻瓜，恶咒在黄昏，破解在午夜，接骨木魔杖绝不会兴旺，你们一定听说过，我妈妈满肚子都是这些。 哈利和我都是麻瓜养大的， 赫敏提醒他说， 我们听到的是另一些迷信故事。 此时一股十分刺鼻的气味从厨房飘上来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对谢诺菲留斯的恼怒能带来一个好处，赫敏似乎忘记了他本来在生罗恩的气。 我认为你是对的， 他对罗恩说， 这只是一个说教故事，一眼就能看出哪一个礼物最好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 三人同时说出了答案。赫敏说， 隐形衣。 罗恩说， 老魔杖。 哈利说， 复活石。 他们互相望着，一半是惊讶，一半是好笑。 本来应该说隐形衣， 罗恩告诉赫敏， 但如果有了老魔杖的话，你就不必隐形了。一根永远不会说的魔杖，赫敏，别傻了。我们已经有隐形衣了， 哈利说， 并且他帮了我们很多忙，大概你没有注意到吧， 赫敏说。 而那根魔杖注定会招来麻烦， 只有当你大声炫耀， 罗恩争辩道， 只有当你傻到拿着它跳来跳去高高挥舞，啊，还唱着我拿到永远不会输的魔杖啦！你要是有本事就来试试呀，才会有麻烦。你只要闷声不响。 是啊，可你能闷声不响吗？ 赫敏一脸怀疑地问。 我看他告诉我们的唯一一个真实情况就是，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超强魔杖的故事。 是吗？ 哈利问。赫敏看起来被激恼了，他的表情那么熟悉可爱。哈利和罗恩相视一笑。 死亡棒、命运杖，许多个世纪以来他们以不同的名称出现，通常被一些黑巫师所拥有，对外吹嘘。宾斯教授提到过一些，但啊，全是谬论。魔杖再强也强不过巫师，一些巫师就是喜欢炫耀自己的魔杖比别人的更长更好。 但是你怎么知道？ 哈利说， 那些魔杖，死亡棒和命运杖，不会是同一个魔杖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流传了许多世纪呢？什么？难道他们真的就是死神做的那根接骨木魔杖？ 罗恩问。哈利笑了，他脑子中突发的奇想毕竟太荒唐了，他提醒自己，他的魔杖是冬青木的，不是接骨木的，而且是由奥利凡德制作。不管那个晚上伏地魔在天上追来时这根魔杖做了什么，再说如果他永不会说的话，怎么会断掉了呢？ 那你又为什么选了石头呢？ 罗恩问他。 如果能让人复活，就可以让小天狼星、疯眼汉、邓布利多、我父母。 罗恩和赫敏都没有笑。 但是据狮翁比斗说，他们并不想回来，对不对？ 哈利说，想着刚刚听过的故事。 我想，关于起死回生的石头的故事不会太多，是吗？ 他问赫敏。 是啊。 赫敏沮丧地答道。 我认为除了洛夫古德先生外，不会有人欺骗自己说这种事真有可能存在。比斗很可能取材于魔法石的故事，你知道，那是一块让人长生不老的石头，而这是一块起死回生的石头。 厨房里传来的味道越发浓烈，有点像内裤燃烧的气味。哈利担心那东西端上来后他能不能吃下几口，弄不好会伤害谢诺菲留斯的感情。 那么隐形衣呢？ 罗恩慢慢地说。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他是对的？我太熟悉哈利的隐形衣了，都没有去想想他有多好。我从没听说过还有哪件隐形衣像哈利的这样绝对可靠，穿着它我们从没有被发现过。 当然不会，穿上它之后我们是无形的，罗恩。 但是他说的关于其他隐形衣的事都是真的，那些也不是一个铜板十件的便宜货，你知道。我以前从没仔细想过，但是我听说隐形衣穿久了效力会减弱，或者会被魔咒打穿留下破洞。哈利的隐形衣原先是他爸爸的，所以不算新了，对吧？但他却是完美无瑕。 是的，不错。但是罗恩，复活石…… 他们俩低声争辩着，哈利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没有仔细听。走到螺旋形楼梯时，他心不在焉地抬眼朝楼上看了看，突然被吸引住了。他自己的面孔正从上层的天花板上朝他看。短暂的迷惑之后，他意识到那不是镜子，而是一幅画。出于好奇，他登上了楼梯。